好，再嚟到二日目啦，估唔到咁长啦，大佬。 系啊，即系你话新手， 第一次梗系多啲感受啦， 多啲感受，即系特别系我哋真系得两条友，又要谂下点样安排，点样去将个战力抌喺第三日，点样第三日循序出击咧，即系谂咗好多计。 哦，咁基本上我接近孤军作战嘅、哦，即系因为佢咧，即系同我基本上系各自孤军作战，然后有少少 cover， 因为我唔同你哋两个呢啲胜非咁巧相近啊嘛。 啊，唔使强调呢点嘅你。 几耐？ 唔使咁强调，唔系你哋两个去过嘛？之前你哋唔系两个都第一次去 嘅。大家有经验，自己跳下。 系咯。 即系有时真系需要帮手嗰阵时，咪事前讲定。 系咯。即系你哋心里有数，知道佢点样夹，但我哋唔知噶，我哋真。 哦，咁呢啲就系、是、之前讲下事前会嘅重要性啦。因为你真系要清楚对方要啲乜嘢，有时有啲嘢就算你知道对方系咩，咁好简单嘅问题。咁你系中意佢啦，咁你会唔会中意到？就算哪怕我哋两个阴差阳错各买咗一份，你都要先系，咁我就可以放心落去。唔系，我就要做确认，或者我要谂，可能会唔会我自己要都冇所谓，又或者系我订出去卖，会唔会唔使蚀？最少唔使蚀啦，即系呢类嘢要考虑，所以就系事前会议嘅重要性就系讲紧呢啲嘢咯。即系啱啱好似冇提到噶嘛，呢啲事前会议。 事前会议冇提到，因为我哋事前并。预期话会议，不如话大家其实倾一倾啲默契上嘅嘢啫嘛，啲默契上嘅配合咗我哋。 同其实应咁讲啦，所以事前会议其实可以排到嗰时做嘅。 我哋就得咯，我哋条队唔喐啊嘛，一开就开啊嘛。 但系我哋两个东西面下啊嘛。 佢哋提股嗰阵时已经系天挂一方啦。 因为第二日目开始你都唔做啲傻事啦。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最远嘅距离，唔系呢个天同地，唔系生与死，都唔系你喺隔篱唔知我爱你，系东莞同西莞。 东莞，咩唔系我红远，我红荧幕咩？荧幕见到雪菜我嗨佢。 唔系，因为好简单嘅啫。呢啲嘢咧，啱啱我俾我讲埋先啦。因为咧东西莞啱啱佢其实都睇咗少少嘅，东西莞之间咧，我好记得噶。我又如果唔系我当年唱咁嘅唱，我而家唔会再喺度讲一次。啱啱开场嘅时候，东莞去西莞最少要用45分钟。系啊，你系望得到对面噶，但系呢个真系天同地之间，你话呢个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我喺西莞同东莞之间嘅距离。 真系天与地，因为你喺下边，佢喺上边啊嘛，佢喺条楼喺条楼梯上边啊嘛。 系、你望去就望到去啦，但系咧你要去嘅话，你真系要行过去咧，就算最少 先。应该咁讲，如果咧喺如果喺 KBK 以外嘅纸里面咧，由东莞去西莞大约以我大约系一分钟两三分钟到啦，跑嘅话。 佢话五啦，佢话两分钟啊，我话五分钟， 我 跑同你跑 我 expect 都系十分钟嘅， 因为 总之就本来就唔系好长噶啦。 但系问题就系西管咧，你去咗之后左兜上兜落转左转右兜炒底， 呢样嘢呢样嘢，佢有时会封路噶，唔加拎最近嗰条路佢封掉咗佢。 系啊， 喂，好简单啫，我最型就系、是。去西管兜去落下面上翻嚟，再转左转右出去入翻嚟，再出去。 我第一日目咧，第一次咧由西管去东莞嗰阵时咧，系争啲荡失咗我，因为 兜到阿妈唔得， 兜嚟兜去， 系啦。咁就 你跟人行啦，最主要都系。 即系最主要可以跟人行嘅，佢条队都好明显一啲，工作人员咧做嘅指示好充足噶。 但系佢指示系指示中嘅行出街，跟住再行翻入去。 咁佢条队系咁排嘛？ 队只系咁行法啊嘛。 系咯，咁就二日目咧，就其实有个意料之外嘅，我以为其实唔关我事，因为其实当然佢个 committee 个安排去到依年，佢可能有啲人会呃咗嚟第二日，咁我 其实年年都系， 系啊， 其实点解我解释少少解释翻啦，年年都会将最乱大镬嘅嘢塞落第二日，但系通常系单项最大镬，咁、以前系东方。而家南国咧，女性向嗰边就有时会将Hetalia 都会掟落第二日。有时放第一日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单项人拖嗰嘅嗰嚿嘢，好多时会病咗，应该订咗去第二日，我唔知点解咁中意咁做啦。 系咯， 咁有啲大手都喺第二日度， 即系变咗到第二日，我又要走去冲，即系我哋虽然冇切嘢，咁但系我哋系迟少出门口啫，咁就变咗做我要冲完阿英仔 Zoomy， 跟住就冲 Kalidia， 再冲藤枝雅。即系其实都唔算话啲，即系唔系话超级大手啦，但系其实都变相你一定要排半个钟以上。 其实喺二日目入边咧，因为女性向多咧，佢哋算大噶。 系啊，佢哋算大。 因为女性向嘅嗱，佢哋大手系好可爱， 你望嗰条队咧，佢话诶，不如你让翻个铁卷门前出嚟啊！我想话，我当年系呢句，而家都呢句，你可以让翻个铁卷门前出嚟啦。你条队加埋都系得白，即系都系得白松啲人。 系，即系嗰对咁嘅安，嗰对咁嘅咩安全门定铁卷门？ 嗱，讲翻第二幕啦，你哋二幕就系唔系就唔再做设计组或者设计店啦。 系啦，即系我即系我哋就变咗做咧，我哋系迟少，我哋就迟少出门口。 系啦，即系总之就我哋就正常啦。 啊，系即系。 啲方法就唔讲啦，方法就 啊，唔系咁咧就好。点讲啊？你第一日你系探路噶嘛？第二日咧，尤其是老孙，即系呢个先称百合男子，因为通常百合咧，百合同即系 GL 同 BL 咧就会喺第二日嘅。系 BL 第一日都有 ，OK， 我冇套你个组。咁但系 GL 咧系第二日嘅。 呢、這个女性创，呢、這个女性嗰边嘛，女性向创作酷百合。 而家应该少一啲，呢、這个马里面地都系第二日嘅。 我见咧佢二日目前有啲兴趣就系讲话 game 啊，有啲 RPG 同人，咁我系去打个转咁样 咯。系咯，即系变咗第二日，其实唔使创咁辛苦，即系反而第二日我先觉得系真系开始紧，我真系可以既当然我照买大手，同时我都去逛我中意逛嘅地方。百合嗰边我逛咗好多时间，都攞咗好多钱去。反而唔系南梁嗰边，南梁嗰边我系专揾啲咧得意啲嘅，即系例如，即系江物会个丽塔咧有，即系有呢个南梁对大白鲨都有，即系同我当住倾咗阵偈啦，佢望，即系大家即系我去见佢得意，溜去讲两句，咁大家知道喂，呢度顺便讲一点嘅就系咧，其实如果你去巷口倾两句，即系你同佢即系嚟嘢宣春嘅喂，其实我香港嚟噶，喂大家讲两句偈咧，好会听你讲嘢噶。即系大家会有计倾噶， 我都有，我之前就讲过啦，呢、這个同人讲，喺同人志识售会最主要都系讲紧交流嘅啫，即系你唔讲啲卖到轻轻含含喺度冲紧杀紧嗰阵时候，你去搭爹，梗系俾人踢你出去啦。诶，虽然其实唔会冇礼貌嘅，但系如果佢系就咁坐喺度，就咁等，其实老跌翻转讲，佢出都冇嘢做噶咯。 系咯， 就等人哋行过卖嘢、啊、可能有时倾一旁两句。即系你都系咁，你都系做呢啲嘢。即系有时大部分好多人都系喺度得闲喺度画紧画。我见得最多就系喺度画画、倾偈、手机。 我自己去嗰度就系、是除咗系即系补翻帮阿老孙去扫下啲其他嘢之外咧，咁我自己又去睇佢叫 game 嗰类嘅同人。咁我见佢譬如有啲 嗰啲好有心机， 系啊，好有心机。譬如我叫 Zero Gears， 咁佢有出本同人嗰啲设定集啊。咁我系唔知点解有啲BL 小说本都会见得到啊！ 我以为都买埋添， 我冇买，即系 佢即 系唔知点解系佢系嗰啲创意系直情系讲紧话一只 game 佢前世嗰啲岩国啊啲 BL 本都话即系佢有啲系喺香港想象唔到会见到呢啲咁嘅嘢嘅，咁同埋有啲譬如见到恶魔城啊岩岩啊咁啊最多 FF 啊咁啊系去望下呢啲其实都我自己觉得真系。打开眼界咯，去到之后， 即系当然啦，我见到一个漂流武士，基本上一清都系副本嘅，我都打开眼界啦。因为我好，即系我其实我 呢个几遗憾嘅， 即系我谂住过去揾啲嘅，真系我对呢个古仔有兴趣，但系我见到嘅全部都系赌信本，赌樽无端白事就拱低咗信长，跟住我顶你个肺。 你要明白，呢个漂流武士主要都系讲紧呢个历史维也纳塔，咁就系力女嘅领域。 即系我见到佢赌樽推倒咗信长嘅话，大佬你年龄差咁远，你推倒佢， 真系有啲组合系 其实我 想问 个 问 题，你睇完个封面你仲揭落去点解？ 喂，个封面好正常啊，个封面系好正常，有条女系一脸呆然咁望住我，即系佢系唔知道有条仔过嚟揭佢啲嘢，即系佢我觉得佢唔知系呆然定淡定定乜嘢，我一揭落去揭第一版冚低摆低走。即系我知好冇礼貌，但系一系我好惊 死。我觉得你呢个动作可能会变成某啲靓咖嚟噶啦。 No， 可能喺某个圈子变成某啲靓咖。 即系嗰下我真系得，即系我行咗入去漂流武士嗰边，我即刻调翻转。 我举个例子好简单，就系呢个格格美第一次去讲 Mickey， 睇咗啲本。 我知嗰幅图我见过。 Exactly 系嗰种状况。 系啦，但系格格美睇啊嘛，我唔睇啦。 唔系，应该讲就系嗱，正讲应该就系攞嚟揭两嘢。就算你唔点唔啱睇都好，都揭两嘢又摆翻喺度，点都点行就，依系礼貌嚟嘅。 系，即系嗰个我太过 shocking 啦。 反而我去到啲 BL 本好多时就係、见到啲档主都 係。哎呀你点知既然妇女冇咪同你讲角色衫啊。 喂呀佢係佢我係行到去揭佢係唔出声耷低头有啲紧张咁样我都唔好意思所以揭完摆返低啲走人。我係揭我嗰边係咁喎。 即係即刻投入嘴。 喔咁呢啲评论系嘅通常就唔係偏见啊评论系嘅通常係比较偏冇咁社交性嘅。咁、其实呢因为呢个就我当年就讲屌过㗎啦咁佢而家呢个好咗啦佢曾经试过将评论系嘅分类放咗去生日目。 其实而家都仲系生日目㗎只不过系我生日目都仲系有评论系㗎。 即系嗰啲我觉得真系咁样人海孤岛你真系搵佢哋搵搵佢哋扮㗎啫。冇人即系我知道冇人肯放嗰个位置但系你唔系咁样牺牲人哋嘅。即係有啲新即係話，我即係事前我已經講過啦。其實 comicer 你如果真係睇法，你真係淨係當大手咧，真係冇咩好壞。你真係講得係啲一紮全部都係錢解決到嘅問題嚟。 唔係都應該講就 comicer， 我成日都講啦，依係發掘啲無名小手一個流水流。 其實咧會叫做揾到啲叫做自己中意嘅作品嘅同人，即係即使佢係叫做眼滿啲啊，都會即係係。即係譬如我見到係一日目咁樣，無啦啦見到聖戰士登霸嘅 H1 咁樣都會見到有，即係喺係喺嗰度先會有喎。其實呢啲嘢， 即點講啊？你就算你唔睇，你都要開下眼界咯。所以我點解我成日強調？我諗而家呢一刻，你明白點解我成日強調？comic 唔係淨係大手要行啲細攤要行啲細攤。 其實真係有啲細攤先係叫做最多嘢睇同最多新發現咯嘅位嚟。 所以你我諗你咁樣話，你而家明白點解當初會咁樣講。 即係行企業真係好錯。 即係二日目相對地其實就消費多咗但係多喺多嘢行。 通常嚟講喺我嘅觀點呢二日目呢係比較多呢啲新奇嘢發現嘅。 唔係反而係我見到係一日目喎。 嗯， 一日目佢有啲铁奥啊，啲猫猫狗狗啊， 嗰啲我已经预咗有嘅，因为 古灵精怪乜都有。 嗰集我系预咗有 ，MTG 都有。 MTG 系二日目， 今次系二日目啊！我之前去一日目，即系呢，因为都系嗰句啦，佢咁 Q 多分类咧，真系会有好多呢啲根本从来冇进入过呢个键盘 comic 入边嘅视线范围内。 佢系直情系有啲叫做桌游啊、卡游嘅本系教 board game 教你，即系出本嘢教你点样玩啊。 叫做 game 无电源不要个分类叫做，即系唔使用电嘅 game， 主要系讲紧 board game 啦吓。咁 card game 就会喺嗰一部分。 即系我哋都有买帮人买过嘅，即系佢系分析下啲卡点样用啊，系有啲人出啲咁嘅同人咯。 所以呢类嘢就变成你真係唔可能喺东方都见到大佬订装本嚟攞骑马钉钉嘅。 有啲係黑白印刷跟住係好似 A4 纸咁样钉埋一齐。跟住嗰啲直情喺 K-Box 唔会玩得到 喎。嗰类嘢你咪真係要喺入本入面玩囉。而且仲要係重点係有时你可能要同佢倾下偈添同佢倾下偈。佢嗰时我 MTG 嘅话我咪先同佢喺度倾緊。佢又出个问题我咪当场答咗佢。即係嗰啲小游戏啦你当系。即係呢类嘢你如果你系纯粹畀钱呢你点样畀钱你都做唔到。但係你大手你可以畀钱买本啊嗰啲嘢㗎嘛。即係我讲呢样嘢啫。 即係大手你最多咪Yahoo解决喎。 係啊你30倍咪30倍喎。都系钱解决到嘅问题。即係你解决唔到系因为你钱唔够。但有啲問題真係只能你親身去到，你先可以去 即係去到同啲檔主出下水。 即係變咗真係冇 skip 第二日，真係好好彩。即係好咗冇戇居到 skip 咗第二日。 即係好簡單，我入面買咗唯二嘅本，其實係唯一本，理論上本來係唯一嘅同人本，因為我唔喺現場，我只能托身邊呢兩位去幫我買啦。咁我知道嘅嘢，所以我亦都唔會叫佢哋太多嘅。我唯一一本真係得一本嘅啫，其實。因为 Dan Cooler 嗰个系后屘你话听买多咗，要问我要唔要，我梗系要啦，系咪话？ 系。 咁唯一一本就系讲雪峰嘅本，我谂可能会有啲听众会有印象嘅，就系、是、一本雪峰好似画集咁嘅，好似同画册本啊，即系纯就讲紧雪峰一生嘅经历。咁当然佢个单样号打后就唔见咗啦吓，咁就中间中华民国时期唔见咗啦吓，但系呢个唔紧要。所以嗰一本咧，我系特登叫佢买，我知道有通贩其实，我好认啊。但系我话你过去叫佢帮我签个名，同佢讲我系香港嚟嘅， 即係我想俾個信息佢，即係其實咧我有啲遺憾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台灣人，如果我係台灣人咧，會仲加戲劇性少少。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嘅就係、是、呢個雪峰後尾變咗呢個丹陽號，就係、是、呢個中華民國即係而家台灣啦嘅旗艦嚟。一段時間面係中華民國嘅旗艦嚟嘅，就所以喺台灣人嚟講係特別有意思嘅。咁當然我中意雪峰就唔係呢個理由，都唔係因為我 OK 啊。咁我就特登叫佢，咁佢幫我簽咗個名咁。跟住讲，即系讲咗几句咁啊，呢个俾翻当事人自己讲啦。 即系讲几句话，即系香港嚟嘅，咁就即系讲几句。因为其实我去之前咧，即系我唔想横中行过就喂攞签名，即系我就做咗第二件，即系叫第二件蠢事。我喺条路上面，其实咧我揭过下本嘢先嘅，即系我望过下啲画，望过下知道本嘢做乜。我就同佢讲，喂。其实香港嚟，我望过啲画同个故事都唔错，即系我好有兴趣。即系跟住我讲咗啲类似咁嘅说话咧，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即系嗰阵时我见到佢同佢隔啲助手吓亲，弹一弹开，跟住由佢个人系好开心咁咧，攞支笔出嚟，真系问埋点签啊咁。嗰个动作，即系虽然佢系打算签未日嘅。 佢签咗未啊？后屘隔篱有人纠正翻佢话，系个字唔啱，咁佢就补翻个笔画，写翻个末字上去。 系啊，我反而觉得呢点系几好玩添。 我仲有唔少次，不过我讲翻点解啊？点解第一，我点解要叫佢强调香港人啊？第一两样嘢，日本人如果见你系香港人咧，个反应会差咗好远。第二就系佢会原谅你啲九唔搭八嘅日文。 系， 即系如果你即系因为如果佢唔知嘅情況下，喂點講嘢都講唔清楚，佢可能會以為你啲不善溝通嘅渣，真係好容易會咁樣搞咁誤會嘅。咁你先講咗你係香港人，咁啊等住對方先原諒咗你啲日文先。第二就係你講你香港人咧，其實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啲要求咧，即係好簡單調翻轉講啊。你當你係斯德擺攤，有條友仔話我日本嚟嘅，我美國嚟嘅，我加拿大嚟嘅。加拿大就少就比较弱少少啦，因为嚟自香港，呢个香港第19区系呢个咩啊温哥华啦吓。咁我话我系外国嚟嘅咧，系会个反应系即刻唔同啲，唔系外国月亮圆啲，系讲紧人哋千里迢迢嚟到，去特登去买你本嘢。其实第一呢、這个嘢对你本身，对个创作者本身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即系其实我就唔系话要想攞呢啲咁嘅着数，就纯粹话咧，你香港人都有啲都有人中意你啲嘢，我要俾呢个信息俾佢。所以点解一定要系当场去揾佢，而唔系东贩去买？即系你啲都啱啱讲嘅咧，啲交流嗰啲嘢咧，你当然啦，你可能日文唔好，你讲唔到几多，你唔讲唔到太多句嘢，但系有时你真系俾少少信息俾佢啦。 系 对个作者都有好大。 即系一啲好冷门嘅，即系好似我唔记得第二日定第三日见到我一只好中意嘅 L game 呢个何书苏拉咯 ，Memoria。咁係得一档係画出咗几个角色嘅小说本，因为正常呢你冷门你通常只会出一个最本命嗰啲㗎嘛，佢出晒几个，即係我二话不说倾两句偈我就买晒晒晒嘅 本。 本 命冇咗喎。 唔 care 啦，对话讲佢唔係本命㗎嘛、即係就我即刻买晒，即係倾嗰两句偈真係话喂大佬你下次会出嘅，我有机会会睇买唔买到。即係喂大佬喂你即係你係咁有刻再系画咁多年嘅话呢，我觉得值得支持。即系真系你仲要画中我中意嗰只嘅，咁我觉得冇得走啊！ 就系讲紧呢类，因为呢类交流咯。 系啊，即系同埋有时咧，佢有啲档嗰本嘢系免费噶，即系佢唔收钱噶。咁我揭完唔啱嘅，我讲嘢摆低啦。佢其实都会佢见我外国嚟，佢都会同我倾多两句偈。即系嗰档嘢我讲翻，其实第一日嚟嘅。咁佢系画呢个结成有内涵阿夏林嘅八本。咁我睇过唔啱睇，摆低，因为真系唔系见佢写得唔系好啱口味嘅。咁但系佢都话你不如攞翻去睇啦。咁我嗰下我都觉得，其实真系做到个交流个感觉，即系佢虽然即系佢唔收钱，佢都知你可能未必中意睇，但系佢都希望你拎走。即系佢即系佢哋个心态啊，即系同你话喺香港参加啲同人 event 嘅时候咧，有少少分别。 即系都系嗰句，就是、当初讲嘅，唔好太有买卖个心态喺度咯。即系冇错，你冲大手去搏杀系一件事。即系你同啲档主摊主去交流，你同啲作者去倾下偈，甚至你真系可以同佢倾下偈，去讲啊。即系譬如我中意 Work Life 嘅，有冇同啲PL 倾下偈，即系吹两句水。 即係當然啦，你可能啲人品有限，咁佢講唔到幾多嘢，但係交啲信息俾對方，即係或者係落個簽名啊，留下電話之類啲，即係其實呢類咁嘅交流咧，就係、是、最俾你買本，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 我自己就係嗰陣時去揾聲優去簽名嘅， 咁、這個、就辛苦啲啦。 呢、這個就 咁就真係簽唔到。 呢、這個就第三日㗎啦，呢、這個啫。 係呢、這個第三日。 呢、這個就突入到第三日嘅，咁。不過入你嗰單之前咧，咁就講翻。 你先解講緊呢個今年啱啱講話最大鑊嗰嚿會放喺二代嘅目，今年應該係藍娘啦。 今年係藍娘，即係藍娘，即係藍娘世界，即係藍娘嗰陣時，其實我最先 feel 到嘅係嗰邊嗰、那個區域啲人真係講緊橫衝直撞嘅，即係個秩序係真係好唔掂。我見到有條女係講埋先，我見到條女真係佢拉住個夾。佢真係俾人撞到差啲跌倒㗎。嗰邊真係呢個情況真係亂。 係五管到六管定係二管呢、這個唔好 記得。我記得係五字六嗰邊。 五字六。 三日定係二日冇。 二日冇。 二日冇。 藍娘啊。 係唔好意思。喺局部區域最逼嘅係通常係二日冇。仲要係過咗十二點之後。 係 啦。因為佢攤藍鉤呢係擺咗喺二日冇嗰度啊。 係啦。即係佢變咗即係藍娘嗰邊。 擺邊日都係咁樣。 系啊，即系真系嗰 边。不过系放摆第三日会火星撞地球，仲大镬啲咁解啫。 第三日就唔系火星撞地球噶啦，应该仲应该唔知点形容唔到噶啦。 大会就唔会做啲咁愚蠢嘅决定啊，放心。 死硬。 咁所以，但系佢就算系放喺二日目都好啦。其实但系有嘅时候讲紧有啲嘢要调翻转讲，就正正系因为二日目对大部分人嚟讲都唔会有太多嘢买。咁佢冲完啲大手之后咧，点解讲到十二点打后呢？因为佢哋冲完大手之后就过嚟。 系， 就系佢谂住有乜嘢通完啲大手入嚟，跟住入嚟买嘢，咁啊大镬啦！咁就系冚世界都同你一模一样嘅谂法。 系啊，嗰边就真系。 结果嗰度系单体密度系好恐怖，即系你都唔使话我听，我都可以 up 咗出嚟。呢啲嘢系一定准嘅，呢啲预言系一定准嘅。 嗰边 actually 物理上开紧战咯。 即系佢哋会有佢哋人多起嚟，佢咪開始有 staff 喎，同你講一方通行啊，乜乜出出 啊，係啊，咪出嚟同你 開始做人流管制咯， 開始人流管制，即係直情係有局部幾行嘅，啲 staff 企曬喺度，就攞支嘢指住啦，你嗱你唔好行去 呢度唔准由呢邊個， 唔准由呢邊個，你喺管外邊兜翻入去 啊， 即係大概玩咗兩日咧，就我同哈利大概都摸到會大概點玩，就準備踏入呢個第三日。哇！第三日真系， 第三日咪大家快活地冲呢个翡翠亭咯。 大家都清楚，即系第三日通常都系最大嘅战场啦。咁入场数都系有一折嘅，多咗比前两日多咗一折嘅， 多两万啫嘛。 系啫嘛， 系啊，其实 嘛，两万一督口水抌，掠死你！ 即系话大佬东六嗰边真系，我真系谂黐线你。 佢东六嗰边我哋入我由东五入噶嘛。 唔系，我讲翻先，佢东六嗰边系咩情况呢？悲惨亭、真咕噜，跟住 Lias Wong 啦，即系台湾嗰两档 Lias Wong 同埋阿再另一档唔记得咗乜嘢，有台湾两档打咗过嚟嘅，佢又摆埋嗰边啦，跟住然后冠川 Marco、士多 Tama， 即系一大堆你未见过、你都听过嘅嗰啲大手，全部喺晒墙壁嗰边，哇！即系我未打，我已经惊，我去完头咧，我仲惊啊！即系你做完个人，即系我知道你会点样控制人流嗰下咧，你要点样揾一个突破位冲出去比翠亭嗰边？因为我同佢哈利最后嘅决议就系一齐排比翠亭，要死一齐死，唔好搞咁多嘢，即系大家目标一致。 有机未？ 系，即系你唔好理 人。其实唔关事，因为佢限日，所以一定 系 一齐去 啦。佢因为限日，我哋要一定一齐去，冇可能一个买两个。 因为比翠亭系一限由打从一开始一下咧，呢个动作已经做咗好多年了。我知道嘅，不过都系水系要照抽嘅， 即系变咗做我哋点样？即系我真系嗰下入场嗰刻，我哋只能够由东五入，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要喺边个位出，跟住我后屘就谂闭 Q 字谂啦，唔好烦，东五入去一直向前走，一路冲出去，再喺出边搵。 因为啱啱好咧，我哋想去行东五嗰时咧，已经系有条龙系塞咗喺度啊， 系啊， 咁所以后屘老鼠系望一望，觉得系直情出去算啦，结果出去就啱好揾佢，俾咗佢条队尾， 啱啱好揾到最后尾，即刻排佢，跟住后边， 跟住后面好似砌积木咁样， 又啪啪啪。如果你系嗱呢个少少 tips 啦，其实我之前好似提过，唔肯定。其实咧，如果你要排大手嘅话咧，你系唔系出咗去先？ 一定唔会，因为你一定唔会喺场内见到佢嘅队噶嘛。 系。 你行咗出去先，尽量收集资讯。点解咧？因为好简单咋。如果你望到嗰条队，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系譬如你对条队嗰个摊喺东一嘅，而你喺东三出发，我比如啦吓，咁你喺东三嗰度已经出咗去外边，咁你如果你已经望到佢哋条队，咁你当然系可以排过去啦。如果你望唔到，而望到佢附近嘅队，你就知道哦呢条队发咗嚟你一边。 系啊。 咁你又咁你就要咁你就可以喺一路行嗰条路入边一路。因为喺你脑入边形成个地图就系可能佢发咗去另一边，咁、但系无论系点样，你都由东三去到东一噶啦，你系咪都要咁样去噶啦？ 即系咁啱我哋， 即系你就会喺遇要么你就喺路上望遇到佢嘅遇到佢嘅最后尾，要么你就系越过咗佢嘅个摊嗰个位置，然后再向另一个方向行。你嘅时间上你系冇少到嘅，你系冇多到，你唔会因为揾队而多咗嘅。咁你就理论上可以用到理论上你最速去到对尾嘅速嘅方向去行。所以一定是围住外面行的。你行入去呢是除了快少少之外呢是没什么数。 其实会仲慢，因为入面你行緊佢围边嗰度呢基本上是塞晒车的。 我在入面行得轻松啲喎。我唔知係喺咩大佬。 你岛深区嗰度咪会轻松啲喎，但係你排逼㗎嘛。 我唔係排队，我纯粹指移动。系你喺入边，你即系你嗰时得两个选择啫嘛，你要么喺入边移动，要么喺出边移动，冇第三种噶啦嘛。 即系嗰下，唔系同埋我哋出去排队嗰下，好彩就系我哋冇排错另一条队啫。即系你悲惨亭隔篱就讲紧另外两几个都系大队。 其实好难排错嘅，你一望， 佢 最后尾有张，有最后尾嗰张牌。 因为佢会举牌话系最后边档嘅最后尾咁样，其实会望得到。 因为嗰几条队都系讲紧快速。一大堆人冲过去，即系嗰下真系一差池会真系睇错，因为佢最 我咁嘅视力都望得到，我觉得其实算系容易，系好简单。调翻转，扎就谂问，即系因为佢而家好多都系啊，其实最后尾嗰张咧，其实好嚣大张，有图有成。你当然你最好其实基本上一定系要背咗佢个，你头冲嗰个话一定要背咗个号码。你见到个号码，跟住。你夺啲嘅，你即刻攞你搵张纸写呢个号码，系咪？跟住攞张纸俾你身边嘅人睇，唔系嘅，佢哋会拧头噶啦。即系当然我系未做过，我唔需要做咁嘅动作啦，但系你可以咁样做。即系你确定你先要问个，你问编号，唔好问摊位。编号啱咗就啱噶啦，佢唔会改嘅。即系咁样。叫咩啊？移动嘅最短路线咯，你要揾一个。 系咯，咁就即系大概即系好彩啦，撞到条队嘅。咁我哋今次其实排咗个半钟到咯，即系 好似系十点 十一点 十一点钟入去，十一点钟出翻， 十一点钟排完。即系当然啦，你打即系谂住就系要依棵树，我哋唔要成个森林，但系咧。咁當然我哋都要照繼續行㗎啦，我哋唔會話排完就算㗎嘛，即係悲慘亭還悲慘亭，我哋唔會就咁算數。咁我哋係去排出去，咁哈利就去攞簽名啦。係啦，咁佢嗰邊呢就佢嗰邊其實就戲劇性啲嘅，咁你自己講唔講埋啦。即係 我 哋 講埋啦。 即係你講埋等先，你講埋呢邊，咁我哋就差唔多，咁你講埋先。 其實就我嗰時呢就做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問 Marky Zumi 佢有檔嘢係我簽名嘅，跟住再去排呢個Mitsumi Misato， 咁就先講簽名，簽名嗰度嘅我就Marky Zumi 想去問佢我簽名，然後係問咗係話佢個人根本唔喺度，咁早五晚都去，即係差唔多臨完之前又去咗一次，去 Zoro 去咗三次，都係冇人，咁後尾呢咁我求其买咗佢有签名嗰个 calendar 嗰个日历算啦，然后呢我完咗之后呢我係Twitter 去同阿 Marky Jumi say hi， 话我香港嚟嘅，但我见唔到係好失望。咁佢係后咩呢，佢係 add 咗我，即係 reply 咗我嘅，佢回应咗好长嘢，佢回应都唔算，佢仲要係叫做私信埋俾我，仲要係段嘢係仲要係好 Q 长嘅。咁佢主要係回返我話佢有啲唔方便嘅原因啊，就唔可以喺檔嘢度出現啊。雖然我大概都覺得可能係驚話叫做去到會亂啊咁樣。咁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就有即係雖然見到個人，但係佢回我回得有誠意，同埋即係我自己都開心嘅。即係同埋佢叫我 at 返佢表界嗰、那個 Twitter account 咁樣，即係我自己係有啲驚喜咯，即係去到呢度。 嗱，我解釋翻啦，其實因為咧，佢啱啱嗰個聲優係女格聲優嚟，女格聲優有樣嘢就而家係幾就忌嘅，當年 唔可以出名，唔可以出樣。 當年就好似比較鬆少少，而家真係好 Q 就忌，唔俾得讓人哋睇，所以佢出去佢現場仲簽埋名咁 Q 讓嘅話咧，咁佢到當咁 Q 多人現場咁 Q 多人，是第一個影咗佢相，佢就埋 Q 翻。所以通常就為如果係咁呢類嘅唔出得樣嘅聲優咧。为免搞麻烦咧，就佢就要直情唔出现嘅。就算去到都系包到成只包成只种，你绝对认佢唔出。兼且佢你兜口兜面问佢系咪本人，佢都唔会答你。 佢就个 Twitter reply 我就话佢喺个会场入面，但系佢系唔可以认我机咁样咯。即系佢系讲多啲咁嘅说话咯。 系啊，呢个系对佢嚟讲系冇办法噶，因为你知有啲人系会找狂噶啦。即係所以佢哋為咗保護自己咧，就唔會話咪去俾你咯。但係如果係普通聲優嘅話咧，咁就有其實真係有機會現場捉到即係野生捕獲的啦，呢個捕獲野生的啦。即係你捉到唔少嘅其實不過就呢個我覺得結啊捉得比較多。即系不过佢又唔一定系声优啦。 我做嘢啊嘛，我采访我交稿嘅话咧，我特别留心，我特别留心嘅捕获啲野生，好啦，留生天无人尾咁样。佢系之前一晚喺佢自己嗰个 blog 度话，佢会帮人摆档卖 CD 卖广播嘅 CD。咁我特登其实 CD 我冇听，但系为咗捧佢场，特登走去排队帮佢买一只咯，都冇可能排队去嗰度，啲小组嚟嘅。 咁其實我嗰邊都差唔多，其實冇乜人過去。反而我見過 Canada 咧，我見到而家咧，佢仲係100個仲係賣唔曬，佢仲係話仲有啲咁樣，即係 Twitter 見到佢嗰個講就係、 是，因為佢你點講啊？因為你冇辦法用翻個聲優個名去做宣傳啊嘛。新天王咪佢就唔緊要啦嚇，因為大家都知，大家見過唔少。你只要冇你喺現場冇製造騷亂就已經得噶啦。即係我睇嗰句，當呢個 last boss 都可以喺入邊大支喺度簽幫人簽名嗰陣時候，有邊個人可以製造到個不可收拾嘅混亂出嚟啊？即係你真係冇睇少呢個大會，呢個大會嘅管制呢個控制能力啦。 唔係，咁啲 cat 啲人其實佢有時好離譜，但係喺有啲情況之下咧，其實係佢自律性好高嘅。 即系唔会出现啲太危险嘅事嘅。 咁大致上差唔多，仲有咩讲啊？ 跟住就讲紧我第三日嘅奇迹，咁留翻下次先。 好啦，下次啦。 好。